嘴念与他的祝福，充实于这天。高声欢呼，生日愉快，亲亲绕我身边，还为我唱我喜欢的一阙歌。他衷心的说已同度过，数载光阴数年幻变，笑说我渐瘦，脸上倦透，请珍惜每天。心思亲力为我编织卡中句子，陪着我过美好温馨的这天。当初总不知生日代替怎么的意思，却也没料到它可使我一生谨记这天。望着淡淡的烛光，眼泪轻轻跌嘴边，愿快乐常伴我不远。一孤